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编辑和白伟聪的亦都是非常之欢迎各位的加入的。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就呢个上任啊，差唔多都就快两个月噶啦。咁佢雷厉风行咧，就今次咧就真系吓，搞到咧系全世界风起云涌。咁主要咧就任用咗一个副手，呢个副手唔系佢个副总统范斯，而系科技天才马斯克。马斯克咧就出任呢个叫做国家嘅国家级噶，就叫政府效率部。啊，众所周知啦，一上台咧就先炒人。同埋縮減咧呢啲多餘嘅人力嘅資源，到目前為止咧，各個部門啊就已經咧係炒咗60,000人噶啦。咁而家咧就民間包括咧歐洲啲城市咧，就開始對馬斯克咧係發起一個咧即係跨國嘅抗議示威。嗱，佢自己名下嘅嗰個Tesla 個股價咧就已經咧係跌咗咧係30%。另外佢嗰個辦事嘅手法啊，到底是否適合佢啊？長期啊，係坐呢個職位咧。而 Donald Trump 咧就已經出面講咗啦，就話咧馬斯克咧就唔會長期做嘅，而且咧佢嗰個合約啊，同埋而家嗰個規矩咧，佢只不過咧係埋位咧呢個過渡性嘅角色。佢呢個政府效率部啊嘅部長，對於佢嚟講，佢任期咧就應該最遲就喺5月尾咧係就會結束噶啦。即係話咧，佢呢個雷厲風行嘅削減多餘人口同埋人力資源咧，係一個過渡性嘅角色。嗱，呢個咧亦都合乎行政管理啊嘅一個常識，因為咧咁嘅人啊，你坐上去，即係嗱，譬如話一個人，譬如而家美國啊，上下皆知咧就患咗癌症。呢個癌症咧已經咧個腫瘤咧癌細胞咧係擴展係到全身。呢個咧左交咧最重要嘅就係呢個咧左翼嘅意識形態。嗰、那個餘毒咧就已經係滲透到教育啊、娛樂啊，最重要嘅就係呢個意識形態咧係傳媒啊等等啊，政府部門裏面好多嘅呢啲公務員啊，由於佢哋嘅年齡啊同埋個教育背景咧，多多少少都帶住一啲咧極左翼嘅意識形態翻工嘅。嗱，你睇下最近呢一套荷里活嘅電影《黑雪公主》啊，賣座咧就空前慘淡啊，呢個慘淡咧就是标志住 Donald Trump 的一个常识主义铲除左交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就是民间或者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是唾弃这个极左的这些这样思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马斯克必定要考虑是功成身退，因为如果你美国里面的癌细胞是扩散全身，马斯克那个功能咧最多就是做手术，手术无论是3个钟、5个钟，定是10个钟，切除肿瘤，将个病人劏开，都一定要个麻醉咧吓个到期咧就应该醒翻，同埋咧手术之后你要将个伤口连埋，然后咧个病人一定要醒翻，然后先至考虑跟住下一步是电疗同埋化疗。换言之，马斯克的功能是一个咧切除肿瘤和癌细胞的手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的第一阶段，他 perform 或者完成他那个任务呢，就一定要让位给其他医治这个病人的一些譬如说怎样做这个化疗甚至是电疗是另外的阶段和角色。手术完了就要行开。因为手术不可以冇完冇了咧，系一直做嘅，系嘛？呢个人体啊，嗰个承受力咧系有问题。咁所以咧，如果佢5月啊系可以走人咧，呢个咧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对于美国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消息。而且咧，佢嗰个人个性格，佢一个科技嘅天才，科技嘅天才是否适合从政？尤其佢呢啲人嘅性格，自细点解喺美国成功？佢其實咧某種嘅人格嘅心理障礙啦，例如話阿斯伯格症咧，就係過度活躍啦。過度活躍嘅時候咧，個人嘅天才咧一定係局限喺一邊啦，係不善人際交際啦，同埋不善咧係嗰個語言嘅表達。 啊，呢、這个阿斯伯格症咧，啊，近个几月来咧，全世界都睇到噶啦。例如有个非常之亢奋啦、喜怒形于色啦，带埋个幼儿咧进入个白宫咧，系同呢个 Donald Trump 咧系一齐平上平落啦。啊，佢一个咁嘅科技天才咧，从未尝试过同时拥有咁巨大嘅政治权力啊！吓，嗰一个对精神嘅冲击，所以咧。啊，加埋咧，佢而家兩邊如果暫時啊兩邊都唔到岸嘅話咧，生意嗰度又冧啊，咁呢個咧係一定要咧係借名啊，然後咧宣布呢個咧外科手術啊係完成，然後咧聯翻埋，然後咧跟住對美國呢個病人點樣進行化療同埋電療同埋嗰個營養療法，需唔需要咧運動，甚至要唔要加啲中醫啊等等咧中西結合啊呢啲咁嘅理論咧？就是让给另外的医疗小组里面其他的医生了，是不是啊，鲍生？ 是，那么马斯克的任期呢，就据这个联邦政府的规定呢，是应该是130日呢，因为他是临时政府的雇员，所以计算上来呢，应该5月底呢，他就应该要辞任的了。咁虽然咧 ，Donald Trump 咧就好客气地话咧佢会翻嚟嘅，咁但系马斯克自己透露咧，佢风声咧其实都暗示咧，其实佢都会咧去做其他嘅工作啊。咁其实期间咧就马斯克嘅 Tesla 嘅股价咧跌咗36%，咁亦都有各地咧就系掀起呢个反 Tesla 嘅运动。咁虽然对于佢嚟讲咧系无伤大雅，因为呢个超级富豪咧，佢嘅兴趣已经唔止于电动汽车，已经向咗火星探索啊，同埋高度嘅人工智能嗰边发展啊。就算 Tesla 佢俾人啊点样杯葛咧，都唔会影响佢生意。但系佢嘅私生活咧，实在咧又太过复杂同埋紊乱。最近咧，佢嘅一个老相好叫 Ashley 咧，就帮佢生咗个仔嘅。咁就控诉佢咧，就话冇俾赡养费，啊 cut 咗36%啊。咁马斯克就反驳，就俾咗8000多万啦。咁呢个网红咧 ，Ashley 咧就更加用苦肉计，就话咧自己冇钱开饭啊，将架 Tesla S 咧就卖咗出去啊，要帮补生计啊。咁啊，掀起一啲骂战，甚至马斯克咧就话要将佢个仔进行亲子鉴定等等。嗱，呢种咧你就见到啦。即系如果一个真真正正投入咗呢个政府效率部嘅工作咧，就唔会得闲理呢啲嘢嘅。同埋佢呢个咁有钱嘅人咧，富可敌国咧，即系唔会志在嗰几1000多万嘅钱。但系你见到佢咧，即系呢个佢有呢个亚视保家证嘅超级天才咧，有时佢嘅专注力咧系会跳来跳去嘅。嗱，呢种咧唔好嘅地方就会有啲人咧读唔成书，因为佢冇办法停止落嚟。去专注同一件事，但系好处就系如果佢真系感兴趣一件事嘅时候咧，咁就不得了啦吓。即系例如佢对发展电动汽车啊、登陆火星啊、人工智能等等咧，佢就会全程投入嘅。所以嗱，130日咧，我觉得对于一个呢种性格嘅人咧，已经系极限啊。讲紧上嚟咧，都成4个多月。咁其实佢冇可能长此落去咧，帮阿 Donald Trump 去睇呢盘数啊，或者玩呢个游戏嘅。因为他的兴趣很快会消耗殆尽，在这个这样的镁光灯和传媒的注意力之下，他很快就会跳了去第二行的他的新玩具里面。所以其实今次呢都是预计之内，还有呢他也都呢要回去他自己的老本业，即始终他是一个生意人，也都不是一个呢专业的政客。搵翻钱同埋呢要搞翻掂佢私生活呢，我觉得可能就係而家佢要面对嘅问题囉。 所以私生活嘅问题呢係最不重要嘅。即係但係呢，你而家身居高位呢，係坐喺全世界权力嘅第二号人物呢，如果你爆一啲呢类似中国香港特区嗰啲咁嘅东张西望啊、都市闲情啊呢啲咁嘅狗屎垃圾嘅男女啊关系嘅八卦新闻呢，呢个係同佢嘅身份呢係不符。全世界亦都不应该咧系有兴趣吓，对于呢个女人啊 ，Ashley 啊，系嘛吓，佢讲真啊定系假啊，系咪争几多米饭钱啊？我相信呢啲咧芝麻绿豆嘅嘢，最终必定用钱搞掂。只但马斯克而家佢嗰个个人性格系绝对系不适合长期咧系从政，所以咧如果 Donald Trump 咧系可以把握时机。令到佢功成身退，翻去咧从事科技研究，呢、这个对美国、对 Donald Trump、对全世界都系一件好事。至于全国而家咧，就因为 Donald Trump 那個權威啊，嚇喺呢個美國嗰度咧係冇辦法，冇人夠膽喐佢啦。我哋早兩個禮拜都講過啦，嚇美國而家嗰個政治氣候同埋個生態反常噶啦，嚇正如啊呢個喺兩年前啊，以色列內坦雅胡啊係反擊啊呢個加沙嘅哈馬斯恐怖主義嘅時候，全個美國嗰啲大學校園啊好多都係爆發呢個反以色列嘅示威啦。反內坦雅胡咧，你今次啊，如果 Donald Trump 係欺凌澤連斯基咁緊要，冇理由啊！美國嘅校園一間都冇示威，啊，咪誓死支持澤連斯基啊，同埋可以焚燒啊呢個 Donald Trump 嘅肖像。嗱，校園靜嘤嘤，點解啊？因為啊 ，Donald Trump 咧係向美國嘅教育部同埋美國嘅極左嘅教育啊，呢個堡壘咧係落手。啊，边个喐咧？吓，嗰度咧就会喐边个啦。佢而家咧系将哥伦比亚大学啊视之为一个重灾区啦。当然，亦都有人话呢个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想话啊并购一啲土地啊，系嚟到扩建校园嘅时候，同佢以前做地产商啊嗰个利益啊有所冲突，所以佢公布私仇。呢啲系另一回事。啊，极左咧唔止系哥伦比亚，成个美国东西岸好多嘅大学都系咁。嗱，做呢步咧系需要嘅。咁如果 Donald Trump名下可以咧，叫阿马斯克喐埋教育部，咁而家财政部啊嗰啲咧都已经七七八八，其他嗰啲咧国土安全部啊，呢个联邦调查局啊，中情局咧呢啲系敏感部门，系唔应该咧系咁大刀阔斧，所以咧就是、马斯克呢个政府效率部，如果要啄人啊，佢身为一个科学家，是否意识到里边嘅政治轻重？如果我系阿 Donald Trump 咧？就是那个重点的部门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教育部，第二就是财政部。国家安全名下的联邦调查局、太空总署啊和中情局呢，这些呢是属于自己核心人核心范围里面的自己人的利益。因为你将来现在美国要面对全球的威胁呢，是你是要靠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呢是很重要。军方这些呢是不能够随便喐的。揸枪啊，同埋情报啊，呢啲咧要同出边嗰班吹水啊，嘅知识分子啊、左交啊呢班人咧要严格分开。所以你个刀劈落去，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你可以系咧系铲除里边嘅间谍同埋渗透，但你不能够一刀切咧就全部炒晒，因为里边好多人其实咧心中都系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反感民主党嗰啲极左，同埋支持你 Donald Trump 上台。嗱，呢个咧嗰个步骤啊，一刀切咧，就对于马斯克嚟讲，呢个科学天才咧，佢就唔识得里面嘅政治轻重，系嘛？咁咧，至于其他嗰啲，嗱，而家果然啦，美国咧又有啲零零星星嘅咧示威游行，啊，就抗议咧，系抗议马斯克，就唔敢抗议呢个 Donald Trump 住，系咪？咁咧就话佢系啊，当成自己嘅副总统啦。吓喺度解构紧美国啊嗰个制度啦，破坏民主啦，系咪？甚至有啲话佢系推行法西斯主义。咁啊，欧洲啊、加拿大亦都有人提出咧罢免啊，使用 Tesla 嘅汽车。嗱，呢啲罢免用马斯克名下嘅货物，呢个我反而咧就唔需要担心，因为咧消费者吓系非常之现实嘅。呢个正如啲中国人二三十年来咧都不断喺度叫嚣啦，话罢免用、罢用日货、罢用日货咧。是绝对不可能。你说罢免用这个罢用 Tesla 名下的产品，只要他回去他那个正职那里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将 Tesla 呢是再提升一个台阶，即刻呢是发展 Tesla 的机械人， Tesla 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 Tesla 的呢可以垂直升降的汽车，我包你全世界的人口即时失忆，是全部用返阿马斯克嘅产品。所以呢佢返返去归位啊，好似呢个西游记里面功成身退。呢个呢孙悟空帮唐三藏去到西天攞咗佛经之后呢，就封咗佢做叫战斗圣佛。咁你呢个呢八部天龙各自归位呢就冇问题㗎啦。咁所以呢就而家呢马斯克如果埋位咧，系绝对有好处。嗱，何况嗱，而家 Donald Trump 有好似好多嘢系醒佢嘅，益佢系乜嘢咧？吓，第一对所有啊嘅酝酿啊，所有嘅外国货咧系加征20%啊嘅关税，系嘛？另外啊，仲有咧就系对于个汽车系嘛，外来嘅汽车咧加收咧 20%啦。虽然得个港字啦，呢个咧系会重击日本、德国嗰啲唔使讲啦。咁变咗系帮啊呢个马斯克咧，其实封咗佢一个咧离职嘅一个 golden handshake。跟住佢嗰啲汽车 Tesla 咧，系一定会咧吓个销路系上升，佢个身家啦，而家咧反而 Tesla 低价咧可以着量入货，而且最重要系 Tesla 不适宜啊，佢呢个老板啊，呢个马斯克不适宜长期从政咧，就系佢对于国际政治嗰种阴暗个评估一定有问题。佢个阿妈而家咧就种住喺咧系中国。在上海啊，到处啊，同嗰啲名门啊，吓接受咧啊呢啲上海大陆啊一啲人嘅欢呼啊，然后咧就话咧大陆啲嘢好好食啊，中国好现代化咁啊。虽然咧佢阿妈咧，即系佢个妈咪啊，系已经喺大陆好耐，系已经咧被传媒指出呢个咧有利益嘅冲突，但系咧到马斯克到目前为止都冇叫佢个妈咪咧系翻嚟。冇将佢 call 翻嚟，而佢任由啊马斯克个老妈子咧喺大陆嗰处咧系做网红，呢啲已经咧系相当之幼稚嘅。嗱，凭呢一样嘢，佢就唔应该长期留喺嗰个位处。所以咧，喐马斯克或者佢自己自愿走，系一定咧系一个对 Donald Trump 嘅一个好处。何况咧，而家你话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你可以精简机构，有啲部门重复嘅咧、重叠嘅咧，你可以咧。是将它改编，但是就将这些部门一定的归纳去国务卿卢比奥的名下。卢比奥这一个月应该不是挺开心的，黑埋口面就不太出声，出声的留给范斯、马斯克和海格斯。如果他 Donald Trump 是搞不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效率部门，这个就会有后遗症。现在分开两步行，先马斯克五月之前走人，跟住政府效率部是否应该长期存在，定系玩多一年半载？然后你用翻一啲真正识计数嘅啊，同埋咧行政嗰个人力资源嗰度咧系识得公正咁样样咧，系去改革嘅人，就唔系 Donald Trump 咧一味咧喺上边咧落 order， 然后咧炒人与否，炒咗之后是否要重聘、重新聘用，又你系用啲乜嘢嘅标准？要唔要啊？审查埋新人将来加入啊做联邦政府嘅人，佢嘅社交媒体睇翻佢过去五年、十年咧，佢嗰个政治思想嘅倾向啦，呢啲咧全部咧大可以啊另行咧系长从长计议。之但系咧啊大刀阔斧炒人咧，应该告一段落，系咪？ 系咁啊！今次咧，马斯克嘅政府效率部嘅。即係政績啦，的而且確咧係歷史上罕見嘅，但係亦都觸及到咧好多人嘅利益。你見到今次咧，喺過去一個月以嚟咧，對於反馬斯克或者反 Tesla 嘅行為咧，已經係恐怖分子行為啊！出動到燃燒彈去燒嗰啲展銷廳啦、停車場啦、充電站啦，同埋喺任何人嘅 Tesla 上面刻上納税嘅符號啊，或者係破壞等等咧，你就見到咧嗰啲左翼啊或者叫左膠咧，其實真係同文革嘅時代後係冇咩分別，完全係非理性，而且咧係守集團式，所以咧司法部長邦迪咧其實都讲过，佢话调查紧背后咧有冇一班人同埋一啲资金去资助依类咁嘅反马斯克同反 Tesla 嘅运动。嗱呢啲咧就系对 Donald Trump 咧唔敢去挑战，但系咧就将佢身边嘅人咧就对付。呢种咧亦都见到咧左翼咧嗰啲咁嘅恶行行为，而且咧去到欧洲咧而家仲严重。喺美国本土咧可能都。即係有執法啦，同埋咧有翻一啲支持侵嘅人咧去對抗，但係喺歐洲咧這個情況越演越烈，咁啊變成咧任何揸 Tesla 嘅人咧，好似以前嗰啲反日嗰啲行為揸日本嘅汽車一樣，就遭受到破壞。咁今次咧，即係你都睇到啦，我覺得馬斯克嘅行為啊，雖然佢本身係有啲出位同埋咧。少少口不择言啦，但亦都可以借佢嚟反照到啊！呢啲左翼同左交嘅暴行，同埋咧嗰种即系双重标准，佢不断咧去指责啊，嗰啲所谓嘅右翼嘅点样咧，就迫害嗰啲少数族裔啊、同性恋啊，或者嗰啲 LGBT， 但系佢哋反映出嚟嘅呢种咁嘅行为咧，其实比啲右翼嘅行为咧系更加过分、更加非法同更加卑劣嘅。 所以 handle 呢样嘢咧 ，Donald Trump 如果有政治智慧就点咧？就唔系即刻廿四小时内阿马斯克落台，系等到五月底吓呢、个依法落台，然后等四月同埋五月引蛇出动狗屎垃圾蛇虫鼠蚁呢啲全国啊嗰种咧吓左交嘅暴力行为，等佢出嚟系表演多啲，等嗰啲沉默大多数睇清楚。啊！呢个咧，而且联邦调查局啊，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近期针对 Tesla 汽车充电站，同埋仲有啊，唔系净系呢个马斯克喎，仲有分销商喎， 啊 嗰啲各地啊卖亲 Tesla 嗰啲车行咧，都俾人暴力袭击喎。啊！咁而家呢个特别嘅行动小组咧，由十名嘅联邦调查局嘅特工组成，包括来自财政部烟酒枪炮爆裂物嘅管理局有一个咁嘅部门嘅，叫 ATF 嘅特工同埋情报分析专家，以及 FBI 反恐部门、国内恐怖主义行动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嘅部门专责。啊！咁而家咧就美国呢啲部门一做嘢咧效率好高嘅，唔系得个噏字啊，就系已经咧系做完成咗咧48项嘅犯罪报告，深入调查其中咧系7项案件，包括咧华盛顿州西雅图啦，一个电动汽车嘅一个货车咧俾人纵火啦，这个美国东岸嘅麻萨诸塞州7个充电站啊系被蓄意破坏啦，系嘛，德州。嘅一啲咧 Tesla 嘅汽车咧被汽油弹攻击咧，加州圣地牙哥一间咧 Tesla 嘅车行啊，系被喷上仇恨标语啦，系嘛等等。嗱呢啲咁嘅调查咧 ，Donald Trump 应该认识到，完全都系靠 FBI 联邦调查局喺必要嘅时候，联邦调查局嘅行动组呢啲人咧，你应该俾佢发挥专业精神。就唔係再咧一刀切咧，係話呢要交人，你要炒幾多個？嗱，呢就係我頭先所講嘅敏感部門，係嘛？佢嘅關鍵時，佢係幫你嘅，係國家安全啊！呢啲要害啊，嗰個同你駐守底線啊！咁而家咧就已經有一個秘密地下叫做摧毀 Tesla 嘅組織，就號召咧喺全國啊近300间 Tesla 嘅展廳之外咧，係展開抗議活動。另外咧仲有一啲喺犹他州啊，这个咧犹他州系好特别嘅，佢系比较右翼啲嘅，有一啲咧无政府主义者系社交媒体咧系出晒嚟啊，咁咧嗱，极有可能系做到极左同埋极右恐怖主义咧系合流，这个呢个咧里边啊又会沟埋一啲咧反犹太人啊，同埋一啲甚至系啲伊斯兰嘅激进势力啊，点样喺嗰个跨国嘅网络嗰度渗透啊参与咧？嗱，呢啲咧就会形成危机啊！咁样落去，再加埋美国民间有好多人有枪械咧，系会恶化嘅，所以咧就 Tesla 咧个股价跌咧就系其次，因为佢已经够多钱啦，就咧必要时咧就一定要咧系对呢个定时炸弹咧系予以解查，你引呢啲咁嘅犯罪分子出嚟俾全国绝大多数善良同埋正义嘅美国人咧睇，啊正如啊同埋呢个黑雪公主啊嗰个票房唔收得。这个呢荷里活电影工业根本不需要出手去炒人，他自己会玩借自己。所以这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毛泽东话斋，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过这个大乱呢是不能够无休无止，是吧？所以呢就这个对于 Donald Trump 来说，好彩是发生得早的。如果这个这样的争议呢发生在年纪之后，跟着呢你 Donald Trump 还要预备你这样狂加关税。国内陷入经济衰退、失业人口飙升和通胀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你下一阶段就是对付那个领域的问题。那时你就要倚重于莱泽希特啊这些关税专家、商务部长啊、财政部长这些人啊，你要他们是独立呢是判断是给一个呢真正是对于美国那个财政和经济改革的一个有好处的一个报告给你，就不是下下今日我有20，听日25，今日喐你墨西哥，听日又加拿大要吞并格陵兰，这些说话已经讲够。这个头个半月和两个月，你 Donald Trump 走出来要想做些什么，应该呢是这个。我们一早都讲过 Donald Trump 第一任内呢他那个失败的地方，成功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强人的性格魅力，失败的地方就是用社交媒体讲得太多，有好多嘢唔需要喺台前嗰度係爆发嘅，更多嘅事要喺幕后嗰度讲，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